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叔侄两人肩并肩抽完了一根烟，又各自点上一支。室内外的温差极大，但对池小池来说，常年在零度以下的环境训练，这点冷也算不得什么。两人就这么静静地站了许久后，池小池突然开口了。面对着广阔的冰场，他问： 小叔，你看过《黑客帝国》吗？ 这个世界有这部电影，但因为061没有看过，因此东飞鸿也没看过。他诚实地摇头并发问： 讲的什么？ 池小池抽了一口烟： 没什么，那是一部好电影。 他说这话的腔调慵懒得很，极接近真实的池小池。在东飞鸿的眼里可以解析出所有的数据，因此此时此刻落在他眼中的池小池完全是他原初的模样。微红的唇里流淌出雪白的烟雾，沿着他悬胆似的鼻翼缓缓而分，消弭在寒冷的空气中。他双眼里竟是撩人的漫不经心，掺杂着一点点忧郁，迷人的叫人失神。东飞鸿不禁道： 你…… 然而话没说完，东妈的声音就远远传了过来： 东哥，小哥，哪儿呢？ 池小池自然转回了东哥的表情模式，熟练地将烟头浸在一旁东飞鸿准备好的一次性水杯里。 妈，我在这儿呢。 有人找你。 东哥想过可能是熟人，但等他看到拉着行李箱的贺长生时，还是吓了一跳。他快步走上前去： 贺前辈， 本来打算明天再来你家拜年的。 贺长生嘴里冒着白气，睫毛结着霜花，看上去苍白又美丽。 但是出了点意外，可以来你家借住一天吗？ 东哥当然答应了，他们家有两间客房，够贺长生睡的。把贺长生带进门时，东哥一句不问，而向爸妈介绍贺长生时，他也只说贺长生是来这里旅游的。东妈认识他，又刚听了小道消息不久，看贺长生的目光便有些不一样了。 这大过年的怎么跑出来旅游啊？你爸妈呢？ 贺长生捧着热茶据实以答： 我是孤儿。 贺长生刚进体校时被欺负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在小孩的心目中，有妈的天生比没妈的优越出一头去。现在再提这件事儿，贺长生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，但东妈的怜爱之心已经搂不住了。嘘寒问暖地瓜子儿，聊过三句嗑，认干儿子的架势都要摆出来了。贺长生生平还没有受过这么隆重的对待，一时间手足无措，只能往熟悉的东哥身边靠。还是东哥解救了他，把他带进了客房。房门一关，贺长生呼出了一口长气： 谢谢。 你不习惯？ 我是不大习惯，楼哥的家人不这样。 楼父楼母在私底下被楼思凡提醒过多次贺长生的身世，对待贺长生总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碰触到他的痛处。因此贺长生虽然在楼家常受到礼遇，但是却总免不了尴尬。相较之下， 东妈的热情让他有点不习惯，却额外多了一份心暖。东哥没再说话，贺长生坐在椅子上。 我住一晚，明天就走。 高兴住就多住两天。 可以借你一点钱吗？ 多少？ 回省队的火车票，大概120左右吧。 行，先在网上查查有没有剩余的票吧。 我手机丢了。 先买一个备用吧。 钱包和手机一块被人偷了。 你身上还有什么？ 身份证还在，我身份证和钱包向来分开放。 我靠，这个年让你过的就剩个身份证了。 前辈，你来这里是打算和楼前辈一起过年的吧？ 霍长生诡异地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。 我和他吵架了。 好了，故事的因果总算串起来了。贺长生本来打算和楼思凡一起过年，意外发生口角，贺长生离开楼家打算去火车站买票回省队，没想到钱包和手机被偷了个干净，没办法，只好步行来找同在本地的东哥求助。东哥查了查火车余票， 从大年初一到初四的票都卖完了。 贺长生低着头说， 我坐大巴回去。 行，我明天陪你去客运总站看看。 谢谢。 贺长生没有说为什么和娄思帆吵架，东哥也没有问，这份看似不近人情的体贴却叫贺长生很是感激。从年前喜报送到省队后，娄思帆的状态就一直不是很好，在接下来的一场全国性比赛里甚至连初赛都没有进。这件事情让娄思凡的教练极为恼火，让他交了起码五份的个人检讨与分析。而在下午聊天时，娄父也提起这件事，让他戒骄戒躁，多向同队的东哥学习。那时候娄思凡的脸色就很不好了。贺长生知道这个话题不算很愉快，便想把话题引走。 东哥也住这里吧？明天我去找他拜年。罗哥，你去吗？ 一向温文尔雅的娄思凡竟炸了营。 别提这个人了，行吗？ 贺长生一愣，娄思凡发泄似的叫喊起来。 到哪里都是他，到哪里都是他。这些年你没家可回，是谁收留你过年的？你想去找他，好啊，你去呀，赶快去，别在这里。 话一出口，娄思凡也觉察了不妥，一张脸涨得红红紫紫，但再想收回已经晚了。贺长生对父母去世这件事早已无感，但朋友说出这样的话让他难以接受，所以为了不让事情变得更难堪，贺长生选择离开。在简单的对话后，贺长生说， 你去陪你爸妈吧。 我陪你。 陪我很无聊，我要做舞蹈设计方案的。 那很有意思啊。 贺长生这才想到，眼前人也是把花华视作生命的人，对他们而言，花华永远不会无聊，每一天都会有崭新的面貌，于是他的心更暖了些。 好。 贺长生所说的方案是他们打算在世锦赛上表演的节目设计方案。这次贺长生的教练野心不小，想让贺长生他们冲破上次留下的第四名的遗憾，争取拿到奖牌。因此东哥在年前已经把方案提交上去了，贺长生还在跟编舞老师磨合，每天都点灯熬油到很晚，这大年夜也不例外。东哥去外面泡了一壶红茶回来。 前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 贺长生表情有点苦恼。 明天就要交方案12了，但这个动作我还是不确定怎么设计更好。 东哥探头看了一眼他的设计草图。在东哥的记忆里，贺长生在这次世锦赛里表现得相当出色， 但是因为又换了一次同伴，和他的磨合度尚且不够，舞蹈表现力不足，汗湿奖牌。发育几乎是每个少年运动员都要经历的关卡，尤其是花滑、游泳这类对体型要求苛刻到几近变态的运动。东哥他们的体重都是按两计算的，每日都要进行测量，如果有超出计算范围的增长或下跌，就必须要接受惩罚和训练的翻倍。女孩子因为要面临胸臀等局部器官的发育，不确定因素比男生更多，所以在成年过程中，男选手更换女搭档的事情常有发生。而这次贺长生的搭档是和他合作了近十年的方小妍，在技术和合作方面应该不成问题。东哥看贺长生冥思苦想又不得其解的模样，索性提议道， 我家有冰场，不如上冰试试看。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